客厅里那相片，何时挂回了左边？你没带走的衬衫，被烫过几遍？你一定会来过，前进这公寓里面，要不然你的指纹怎会布满背影？